了一关，出去我把那关关连，那把那刀杆就过不去，一路砍，一路拖，冬天那五家关。 两岸六高之词乃是你可畏，怎么连一个亲自全无叫起咱六高来了？我若是这样巴不得进去，岂不被他人吃笑？哎呀，闯进了班营，他又来言，我又去也矣。大摇大摆，班营的闯。 将军来 将军儿。 将领前来下士，故此们，哎，我就这么问走走问的。此行今在何处？ 哎，这是吗？哎， 此行在此，浪之请看。 大哥，这是一关。 刘子将军， 郎侄， 回复你家元帅，就是公，就是不及，三日后在牛头山前会战，元帅待回。 哦，三日后。牛头山前会战，元师带回。 真是 好汉子，好汉子，我要告辞了。 我送了。 是了， 怎么是孤家的不是人？ 想俺牛皋至此，乃系可畏。我连杯水酒都未曾吃，难道是就是这样，薄薄的回去不成？你也太难点了吧！ 刘将军要饮酒， 吃上几杯。有待何方？ 他相反的，俺就来。 哎呀呀呀！讨饶了，讨饶了。 刘将军有话请讲。 我今日在此吃了你的酒，两军阵前可不定谁要谁的命啊！ 我乃是各位旗帜。 哦，各位旗帜，好汉子，请 请。 浪子，又是你的不是了。 怎么又是顾家的不是了？ 你把俺接进营来，你就该送俺出去。 我要顾家送你一程。 哎，你送上一程又待何方啊？ 好，刘将军请。 啊，郎侄，我今日再次吃了你的酒，这心中有些过意不去啊。 些许小事，何劳刘将军挂齿？ 也罢，两军阵前交战的时节，呸！我少打你这么几鞭头子也就是了。 误会啊！如此说来，顾家倒成了你的亲了啊？ 那个自然， 亲 亲 亲。 嘿嘿，我冤苦了傻小子了。将俺请进了营去啊！他说：“刘将军，为何这样的打扮？俺说奉了皇王的圣旨，元帅的将令，前来下士。他将此信看了一番，原是带回。三日后，牛头山前会战。我说：好汉子，好汉子！”我要告辞了。他说：“哎，刘将军之词乃是可畏，吃杯水酒再走。不辞嘛，他一杯，我一盏，吃得这样大醉。”我又骗你们了。 是你我心底冤的帅。 好，有劳二位将军。 Thank you.